每天清晨，让你感到美味的不只有早餐，还有营养的谈资。每天清晨，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每天清晨，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用声音讲述新闻，用耳朵感知世界。听众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早晨的7:34，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我是主播李瑞。 早上好，我是主播李玲。今天是2021年7月16号星期五，机动车尾号5和0限行。首先来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今日头条您将会听到，国家统计局公布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上半年 GDP 同比增长 12.7%， 经济回稳向好。 京城京市地铁烟房线开启全自动运营新模式，无人值守却很安全。 国内方面，挑最重的担子，啃最硬的骨头，浦东新区有了大目标。 今天的加叙加议说的是，高空作业证可代办，施工安全岂能如此随性。 8点钟开始，国际方面的消息，东京奥组委通报含一名海外运动员在内的6人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 财经资讯，全面降准昨天落地，释放长期资金大约10000亿元。 前沿科技，新冠疫苗复必泰通过专业评审，有望成为国内加强针。 大约在8:30是今天的旅游文化娱乐资讯，您将会听到北京国际电影节8月14号开幕，将展映250多部中外佳作。 想了解更多的节目内容，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主播在线，收听节目还可以登录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好，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李瑞和李玲带您关注昨夜今晨的重要新闻。接下来马上进入今日头条。 看山是山，直击新闻现场。看山不是山，揭示世界幕后。看山还是山，还原事实真相。今日头条，重点关注。 今天的头条，我们来关注一下国民经济。昨天，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了今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上半年，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外经济形势，中国经济仍然是交上了一份出色的成绩单。 从 GDP 增速看，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532167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12.7%， 比一季度回落5.6%。两年平均增长 5.3%， 二季度增长 7.9%， 两年平均增长 5.5%。 那么从经济结构上来看，上半年制造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 27.9%， 比上年同期提高了 1.3%。从增长动力看，消费对经济拉动作用在增强。上半年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 61.7%， 体育娱乐用品、通讯器材等升级类消费品的消费较快增长，高技术产业投资、社会领域等短板领域投资也有较快增长。 物价方面，上半年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上涨 0.5%， 一季度同比持平。从影响 CPI 的3个板块来看，有基础和条件实现全年 3% 左右的调控目标。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刘爱华表示说，总体来看，上半年我国经济持续稳定恢复，生产需求继续回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就新动能快速增长，质量效益稳步提高，市场主体预期向好，主要宏观指标处于合理区间，经济发展呈现稳中加固、稳中向好的态势。 数据显示，上半年16岁至24岁人口的调查失业率达到15.4%，比一季度末增加近2个百分点。那这是否说明我们的就业压力增大了呢？对此，刘爱华表示，上半年就业形势总体稳定。我们来听听他的介绍。 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上半年平均是5.2%，比上年同期是下降了0.6%。那么比一季度呢，也是下降0.2%。那么全国城镇的新增就业是完成了全年目标任务的63.5%，在5、6月份哈，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都是5%，这个5%比上年同月是低了0.7%。城镇调查失业率的这种回落哈，应该说主要归因于这个经济持续的稳定恢复和我们的稳就业的这个政策。 从这个主要劳动年龄人口的失业率上来看的话，就更加突出一些。那么25到59岁主要的劳动年龄人口失业率6月份是下降到了4.2%，那么这个比上年的这个同月是低了1个点。 可以看出啊，在总量稳定的同时呢，就业结构性矛盾在凸显。那么今年啊，高校应届毕业生规模达到了909万人，再创历史新高，就业压力还是比较大的。下一阶段，相关部门要延续实施减负稳岗扩就业的政策，加强对重点群体的就业帮扶，巩固就业稳定的态势。 有了就业稳定增长这个坚强后盾，居民收入也在不断向好。上半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7642元，和上年同期相比实际增长12%，两年平均增长5.2%，略低于经济增速，基本同步。刘爱华说，考虑到去年以来我们遭受疫情冲击，实现5.2%的人均收入增速相当不容易。 第一个，就业形势保持了总体稳定，那么带动了工资性收入的比较快的增长。今年上半年工资性收入是同比增长了12.1%，那么两年平均是增长了7.2%。第二个，随着各地持续加大了民生保障的力度，提高养老金的标准，加强困难群体的基本生活保障，及时做好社会救济和临时救助，人均的转移性的净收入是增长了9%，两年平均是增长了8.6%。第三个，随着这个疫情防控的形势逐步的好转，那么经营的活动是逐步的在恢复的，经营净收入上半年是同比增长了17.5%。 京城视角说京城，新鲜时事新鲜听，京城京事。 北京方面，我们来聚焦一下交通领域。近日，国内首条采用自主知识产权全自动运行系统的北京轨道交通线路燕房线已经实现了无人值守的全自动运营，它也成为了国内率先达到最高等级全自动运行标准的轨道交通线路。 燕房线在2017年底开通运营，累计安全送达乘客2000多万人次。在此之前，燕房线列车从唤醒出库、正线运行、开关门作业等各环节已经全面实现自动化运行，但是有司机进行值守。 那目前啊，燕房线列车的司机呢是全都退出了列车车厢，实现列车内无人值守这样一个全自动运营。北京轨道运营公司也是建立了完善的列车值守和应急处置机制，能够保障列车的运行安全。 还是出行方面，为了保障乘客出行，从今天开始，京港地铁14号线东段将延长晚高峰运营服务时间30分，由原来的晚上7点15分延长到晚上7点45分。 同时呢，晚高峰开行的列次也由之前的82列次增加到86列次，一共增加4列次，单向可多运送约1860名乘客，运力呢可以提升40%，将有效提升14号线东段晚高峰期间的运力。 教育方面，从昨天开始，全市100万中小学生开启48天暑期时光，各区推出了形式多样的暑期活动，中轴线探秘、空间站观测、冬奥会等热点成为孩子们暑期活动的主题。 另外，为了贯彻健康北京2030规划纲要，近日呢，北京市教委发布了2021年北京市中小学防近视控肥胖工作方案，明确各区教委要制定本辖区内防近视控肥胖的工作方案，按要求完成工作方案中的各项内容，学校覆盖率要达到100%。健康北京2030规划呢，明确提到，到2030年，中小学生的视力不良检出率要控制在58%以内，肥胑检出率要控制在19%以内。 用新闻叫醒耳朵，用思想感知世界。这里是主播在线，欢迎继续收听。 国内方面，我们先来关注昨天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浦东新区高水平改革开放、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的意见正式发布。意见战略定位明确，要将浦东打造成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窗口、更高水平改革开放的开路先锋、自主创新发展的时代标杆、全球资源配置的功能高地、扩大国内需求的典范引领、现代城市治理的示范样板。 那么目标啊，到2035年呢，浦东现代化经济体系要全面构建，现代化城区全面建成，现代化治理全面实现，城市发展能级和国际竞争力跃居世界前列。到2050年，这样一个目标呢，使浦东的建设成为在全球具有强大吸引力、创造力、竞争力、影响力的城市重要承载区，城市治理能力和治理的成效要位居全球典范，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璀璨明珠。 再来关注，昨天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就美国军机降落台湾发表谈话，他指出中方正告美方切勿玩火，立即停止冒险挑衅行径，不要向台独分裂势力释放错误信号。 吴谦强调，中国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任何人都不要低估中国人民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强决心、坚定意志和强大能力。中国人民解放军保持高度戒备态势，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决粉碎任何台独图谋。 我们也再来关注一下台湾的疫情。昨天台湾地区新增18例确诊病例，分别是14例本土病例、4例境外输入病例，新增6例死亡病例。截至目前，台湾累计确诊病例15346例，其中本土病例14075例。 另外呢，截止到6月30号，在大陆接种疫苗的台胞已经达到9.9万人，接种剂次约17.4万剂，体现了血浓于水的两岸亲情。不少台胞在接种大陆疫苗之后表达的心情和感受，为疫苗的安全有效和接种安排的合理有序点赞。 我们再来持续关注，前天晚间11:26汶川发生4.8级地震。当晚汶川县已经启动防汛减灾3级响应，目前汶川县主动避险转移安置高风险区群众11户36人，劝返游客538人，妥善安置游客157人，没有人员伤亡。 国内方面，最后我们再来说一个近日的热点事件啊。近日网传浙江杭州女网红戴某某抽脂手术后感染去世的消息，那么昨天杭州卫健委就此事进行了通报。通报显示，5月2号，这名女子到华研医院医疗美容医院接受抽脂等医美手术，手术之后出现感染性休克，后来经全力救治，在7月13号死亡。经评估，这是一起医疗事故，该美容医院存在过错，与患者死亡存在因果关系，担全责并已赔偿。涉事医院已被警告和罚款，并被责成停业整改，负有责任的医务人员将被进一步处理。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新京报、北京青年报、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是由秦冰冰为您编辑的。 好，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加叙加议。 留住每天的声音记录，思考每件事的前因后果，加入自己的叙述议论，加叙加议。 欢迎收听加叙加议，您好，我是李玲。夏季炎热，空调安装需求大，可是最近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调查发现，有一些高空作业培训机构公然造假，承诺只需要花800元，不经过任何考试和培训，就能够给需要高空作业的工作人员代办上岗作业需要的高空作业证，给空调安装等高空作业工人施工带来安全隐患。我们先一起了解一下有关高空作业的基本要求。根据高处作业分级国家标准规定，凡在坠落高度基准面2米以上含2米有可能坠落的高处进行作业都称为高处作业。而高处作业操作证是从事登高架设作业或高处安装维护拆除作业工作的人员必须考取的特种作业操作证，由应急管理部门颁发，而且每3年复审一次，每6年需要换证。高处作业证件分为登高架设作业证和高空作业证这两种，其中呢，高空作业证要求更高，不少培训机构都不具备培训条件。那么有关高空作业证造假，我们先来听听大家都有什么样的观点。

我是李玲，再会。 走钢索的人不害怕牺牲，只求你一句爱我。往前是解脱，后退是自由，我应不应该回双眼，我看不清楚。 天气有冷暖，关心在耳边，主播在线，天气资讯。 好，接下来我们介绍天气资讯啊，来连线一下北京市中央气象台的高级工程师王华，请王工给我们介绍一下天气情况。王工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请王工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啊北京的天气情况。 嗯，好的。今天早晨呢，目前呢北京全市都是阴天，能见度呢是在3到8公里，不影响大家出行。预计今天白天啊还是阴天为主，最高气温呢是30度。虽然气温呢没有昨天高，但是湿度还是比较大。最小相对湿度呢在60%左右，体感还是闷热，所以大家要注意防暑降温，多补水。今天下午呢到周日，北京是个多降雨的时段。首先是今天下午到傍晚，低层的偏东风会逐渐加大，就会出现雷阵雨天气，雨量呢分布不均，对晚高峰呢会有一定的影响，所以大家要注意防雷避雨和行车安全。今天夜间呢，北京受到低涡低槽和这个偏东气流的影响，会有小到中雨，局地雨强比较大。明天周六低层的偏南气流会加强，水汽条件呢会更加充沛，所以降水强度呢会进一步加大。目前考虑呢，全市的白天夜间都有中雨天气，山区和西部南部地区的雨量还会更大一些，降雨时呢风也比较大，阵风呢有6-7级。像周日呢降水强度是明显减小，但是还是有一些雷阵雨天气。所以在这里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呢，由于近期多降雨，目前呢北京是处于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的蓝色预警中，再加上今明两天的降雨，地质灾害的风险呢会进一步加大。建议大家周末呢不要前往山区游玩，远离河道和高风险的区域。另外呢也要增强对强对流天气的这个防范意识，外出呢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提前做好应对。主持人天气就这样。 看来从今天下午开始哈，今明后这3天都会有一个频繁的降雨过程，所以呢大家需要及时的关注一下我们的天气预报。好，非常感谢王工给我们做的详细介绍，谢谢您，再见。 好，再见。 好，谢谢王工的介绍，我们也再来了解一下今天具体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阴转雷阵雨，南转东风3-4级，阵风6级左右，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 今天夜间阴有小到中雨，伴有雷电，东转北风3-4级，阵风会有6级左右，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 今天白天城六区的空气质量指数90到110，空气质量2级，属于良。 登山气象指数预报，近期呢山区地质灾害风险等级比较高，另外呢还伴有时不时的降雨，所以呢不适宜您近期登山了。 由于未来3天多降水天气，不适宜您擦洗车辆。 好，接下来一小段广告和整点报时过后，我们进入到主播在线的第二时段，稍后见。 稍后见。 每天起床第一句，先给自己打个气，每次多吃一粒米。

东交组委从保护个人隐私的观点出发，对检测呈阳性人员的国籍、年龄、性别等信息不予公布。 从7月1号以来，除了因参加赛前集训来到日本的运动员等人之外，东京奥运会相关人员当中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者一共有26人，其中22人居住在日本国内，4人从海外去到日本。目前的奥运村 85% 的居住者来日本时已完成免疫，所有国际奥委会的工作人员和成员都已经完成了疫苗接种。 作为本届奥运会比赛场馆最集中的地区，东京及周边的千叶县、埼玉县、神奈川县当前处于第四次防疫紧急状态。在此紧急状态下，整个奥运会期间，所有场馆闭门办赛，现场没有观众，餐馆和酒吧禁止提供酒类。 那目前啊，东京的疫情形势呢也不容乐观。14号这一天，东京就报告了新增1149例的新冠确诊病例，为今年1月以来东京单日新增的最高纪录。那么随着各地的各国的代表团陆续入境，日本和外国籍赛事相关人员中迄今啊有多人检测呈阳性，这也加剧了外界对于参赛运动员以及公众健康的担忧。 7月23号，东京奥运会开幕式将在设有 6.8 万个座位的东京新国立竞技场举行。据日本共同社昨天报道，东京奥组委正在考虑进一步缩减开幕式现场观众人数的规模，从先前所说的1万人大幅削减到不超过1000人，仅限国际奥委会代表等赛事相关人员，不接待公众入场，包括赞助商邀请的嘉宾。 关注完了东京奥运会，我们再来说说今年韩国的疫情。近期啊，韩国遭遇第四波新冠疫情，许多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因为不属于优先接种疫苗人群，眼下呢忙着捡漏申请接种他人因故没有接种的疫苗。 从5月末开始，韩国开通疫苗捡漏服务，申请者可以借助手机应用等查询附近接种点的疫苗余量，通过身份验证后预约接种。不过呢，这项服务当时仅限于阿斯利康疫苗。 但是呢，由于阿斯利康疫苗严重副作用的消息不断的出现，韩国是禁止30岁及以下人群接种这一疫苗的。许多30多岁的韩国人呢，也不愿意捡漏。如今啊，面对这一波新冠疫情，年轻人感染风险在增加，不得不再次求助于捡漏。 韩国今年2月启动全国范围的新冠疫苗接种，计划在11月底前实现群体免疫。截至目前，韩国仅有约1560万人接种过至少一剂疫苗，约占所有人口的 30.6%。 另外呢，韩国联合参谋本部昨天表示，在海外执行任务的海军情海部队第34梯队文武大王号驱逐舰的一名干部因出现肺炎症状被送医，与其接触的6名有症状的官兵随后接受了新冠病毒检测，结果都呈阳性。 这名干部6月底在当地港口执行军用物资装载任务，他将在当地医院接受病毒检测。目前确诊病例和其他有症状者都被隔离在舰艇内，青海部队将尽快为舰上的300多名官兵进行核酸检测，船上官兵都没有接种新冠疫苗。 由于舰艇内部啊密闭空间多，而且呢通风换气设施都是相连的，引发集体感染的可能性非常高，所以韩国参谋联合本部为及时治疗确诊病例，防止疫情扩散，正在研讨将相关人员送回国的方案。 而英国方面，昨天英国国防部公布，正在出航执行任务的英国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舰队爆发新冠疫情，航母和护航编队中已经有超百名船员感染。 这一航母编队自今年5月起从英国南部普斯茅斯海军基地起航，前往亚太地区，沿途访问40多个国家，包括印度、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任务呢是长达7个月。目前这一航母编队已经进入到印度洋，并将在今年晚些时候呢前往日本。这是自马岛战争以来英国集结的最大的海空联合特遣部队，预计将通过南海。 这不是英国海军舰艇上第一次爆发疫情，去年英国皇家海军诺森伯兰号舰的船员在船上发生多起疑似新冠阳性病例后，被迫返回岸上进行隔离。 我们再关注一下美国的情况，德尔塔变异毒株正在迅速的肆虐美国，美国部分疫苗接种率低的地区疫情恶化又十分严重，新冠肺炎入院治疗患者在持续增加，一些医院的床位目前非常告急。 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的一家医院，新入院的新冠肺炎患者在几周的时间里发生了指数级的增长。 医院的医生提到，上个月医院的新冠肺炎患者数才降到20人以下，没有想到很快就发生了转折。由于新冠肺炎入院治疗患者数不断攀升，他们医院不得不重新开放了之前关闭的病房。 患者年轻化是美国这一轮疫情的一个主要特点，儿童和年轻人群体相对来说更晚接种疫苗，导致其疫苗接种率低，远远低于美国的总体疫苗接种率 48%。 然而年轻化并没有降低重症率和死亡率，相反，迈阿密市一位医生表示，在新一轮的疫情当中，年轻患者转重症的更快，病情也更为严重。 昨天，美国疾控中心发布的综合预测显示，未来一个月，美国的单日新增新冠肺炎入院治疗患者数将会增加，预测到8月9号，最多将有 1.1 万名新增新冠肺炎入院治疗患者。 那么，美国政府昨天也发布了一组数据啊，去年新冠疫情期间，全美死于药物过量的人数升到93000人，达到历史的新高。这数字呢，远超过2019年的约72000人，增幅达到29%。对此，有专家表示，在疫情期间，封锁和限制隔离措施令美国大量药物成瘾者难以得到治疗。 疫情方面，我们再来具体关注缅甸。近日来，缅甸第三轮新冠疫情日趋严重，单日新增确诊病例从6月1号首次突破100人，到7月14号已经突破7000人。单日新增死亡病例也从6月初的每天仅数例增长到7月中旬的单日过100例。缅甸国家管理委员会14号宣布，缅甸将在7月17号到25号全国放假9天，以防控第三波新冠疫情。 为了应对日益恶化的新冠疫情，缅甸卫生部门加紧了新冠疫苗的采购和接种。7月14号晚间，缅甸卫生与体育部宣布从中国采购新冠疫苗，一部分将在7月底运抵缅甸，剩余部分将在8月的第一周运抵缅甸。 另外，由中国捐赠的新冠疫苗也将在8月运抵缅甸。同时，缅甸还在通过与俄罗斯、印度等国积极联系，获得更多的新冠疫苗。目前缅甸有超过175万人接种了新冠肺炎疫苗，约占缅甸人口的 3.22%。 缅甸卫生部门正在努力提高疫苗的接种率。 好，关注完了一组疫情方面的消息，我们再来说说国际其他方面。德国遭遇多年未见的暴雨洪涝灾害，截止到昨天呢，已经造成至少20人死亡，约50人失踪。在德国西部和南部，铁路、公路交通以及莱茵河的船运因洪水大范围中断。在霍夫地区，许多住宅的地下室被淹，大量树木倒塌堵塞交通，警察和消防部队彻夜救灾，紧急出动了200多次。 这是德国多年来从未遭遇过的极端情况。德国总理默克尔表示，他对这场灾难感到震惊。他还感谢了现场不知疲倦的志愿者和急救人员。当前这场暴雨已经席卷西欧，与德国相邻的卢森堡、荷兰和比利时也受到影响，并且有4人死亡。 目光再转向到巴西，巴西总统又被送往医院。14号上午，巴西总统办公室证实，巴西总统博索纳罗在遭受腹痛并打嗝打了10天后被送医治疗，可能需要紧急手术。 博索纳罗近期一直腹痛，在最近的公开露面时呢，他还被看到打嗝。上周他还把打嗝归咎于一个月前做牙科手术时服用的药物。当地的外科医生表示，会为博索纳罗安排手术，而据联邦政府报告，医生在给博索纳罗检查后发现肠梗阻。 其实呢，这已经不是博索纳罗第一次被紧急送医了。2018年选举期间，他曾遭遇袭击，当时呢，肠道被利刃割伤，失血近 40%， 接受几次手术后才捡回一命。又在去年7月染上新冠肺炎，还被野生动物咬伤过，这让外界格外关注他的健康状况。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国际视线，消息来自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是由秦冰冰为您编辑的。接下来请听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 纵观风云，把握良机，敬请收听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 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我是今天的节目编辑钱冰冰。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我们来连线中国银行汇评专家邓玉。邓玉你好。 主持人你好。 先请您介绍一下近期美元指数的后期走势。 好的，六月下旬以来呢，美元指数是一直在91到93的区间高位盘整。周三，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半年度的货币政策听证会上维持了鸽派的立场，称虽然短期通胀面临上行的压力，但依然 没有达到退出货币刺激的标准，不会过早采取行动。受到鲍威尔鸽派表态的影响，美元指数持续在93下方运行，昨天收报在 92.57。 中长期来看，个人认为美元依然面临着下行的压力，随着全球疫苗接种进度的不断提升，全球经济复苏的预期也逐步升温，风险情绪的上扬将减少美元的避险买盘。此外，美国史无前例的财政和货币宽松政策也对美元的汇率构成压力，长期来说美元指数可能依然处于下行通道之中。短期来看，美联储的行动依然驱动着美指的走势，由于联储坚持宽松的政策以支持经济复苏，美债的收益率明显回落，预计短期美元指数也难以大幅上行，大概率仍将在90到93.50的区间震荡运行。年内来看，根据当前的市场预期，如果美联储在九月前后开始考虑缩减购债规模，美元指数将有所走强，年内美指的上方看向94.50一线。主持人， 好的，再请您介绍一下英镑的情况。 好的，近期英镑对美元的走势主要跟随着市场风险情绪和美元指数的走势波动，在五月底走出一个圆弧顶部形态之后呢，当前是在1.37到1.4的区间窄幅震荡，昨天收报在1.3828。目前市场关注的焦点在于英国将于七月的下旬放松社交隔离措施，预计将给英国的疫情带来较大的不确定性，短期来看可能有利于就业和经济的复苏，一定程度上利好英镑的走势，但是中期需要关注疫情能否得到有效的控制，否则可能会利空英镑。个人预计短期英镑走势以震荡为主，底部1.3650到1.37水平支撑较强，上方的压力则看在1.4一线。中长期来说，英镑目前仍然是位于上涨的趋势通道之中，走势偏于乐观，后市主要关注英国经济复苏情况和英国央行的行动。主持人， 好的，最后请您报一下其他主要外币对人民币的最新市场牌价。 好的，美元对人民币报在646.40，欧元报在764.83，英镑报在895.48，日元报在5.8769，澳元报在483.38，加元报在516.41。主持人， 好的，非常感谢邓玉的分析。以上就是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下周再见。 再见。 好，以上观点只代表个人和机构意见，仅供参考。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主播在线，接下来我们进入到财经资讯。 积攒经验，持之以恒。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周一至周五敬请收听。 把握经济脉搏，洞悉金融走向，主播在线为您提供最实用的财经资讯。 好，早晨的8:16，欢迎回来，这里是李玲和李瑞为您带来的主播在线。我们进入到财经领域啊，来关注一下央行昨天发布公告称，即日起下调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不含已执行5%存款准备金率的金融机构，释放长期资金大约10,000亿元，昨天是终于落地了。 公开信息显示，除了对冲昨天到期的4000亿元中期借贷便利之外，央行昨天还新做了1000亿元中期借贷便利和100亿元的逆回购操作。同一天实施全面降准加中期借贷便利操作加逆回购交易，这在以往是极其少见的。 对此，央行表示，考虑到目前正值税期高峰等因素啊，金融机构对中长期资金仍有一定的需求，为了维护银行体系流动性合理充裕，所以呢开展了上述操作。目前从资金利率表现来看，利率水平保持总体平稳，分析人士说税期过后降准效应或进一步显现。 财经资讯，我们再来关注北京银保监局党委书记局长李明霄昨天在参加银保监会新闻发布会时介绍，北京银保监局联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构建完善金融纠纷多元化解机制，上线全国首个金融案件多元解纷一体化平台，目前已经累计成功调解纠纷4350件，素材审结案件6877件，推动审判效率提升1倍以上。其中今年上半年，行业调解组织共受理诉调对接案件259件，司法确认调解案件84件。

据报道啊，有不少客户呢是从杭州的下单，从长沙代购的，而这个有品牌茶颜悦色代购卖的隔夜奶茶价格也是水涨船高，一杯奶茶被炒到了40元，11天里涨了3次价。然而很多消费者不知道的是，这隔夜的奶茶实际上存在着很大的食品安全隐患。 嗯， 我们来听一下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厉曙光教授的分析。 这种限时限售的饮品，它不可能那个把它放过夜再来出售。奶茶本身是一个，因为里面有奶嘛，然后还有一些很甜的，它本身这些都是细菌的培养器，都是良好的培养器。假如是那个长途翻运这几个小时啊，肯定会嘛，肯定会导致那个细菌繁殖，导致微生物指标的超标，比如说细菌总数啊、大肠杆菌啊，比如说恶心呕吐啊、腹痛腹泻啊，不赞成长期保留，更不要说是什么什么这几个小时贩运来买这些东西，都应该是得到允许的。 所以啊，这嘴馋，但是还得注意健康啊，健康第一。对此呢，茶颜悦色方面也表示说，茶颜悦色不支持任何代购行为，希望代购者能够停止这种行为，也呼吁消费者不要代购奶茶。 聚焦科技前沿，紧跟时代脚步，前沿科技。 好，前沿科技啊，我们来关注一下国家药监局对于复星医药生产的 mRNA 新冠疫苗复必泰的审定工作已经基本完成了，专家评审已经通过，目前正在加紧进行行政审批的阶段。 复星医药已经与相关公司提前启动了生产准备工作。据介绍，复必泰疫苗一旦获批，就能够第一时间供应到国内。知情人士表示，未来复必泰在国内很可能会作为加强针使用，免费接种。 我们接下来再来说说2021中关村论坛的消息。经国务院批准，2021中关村论坛将会于今年的9月24号到28号在北京举办。今年中关村论坛将会围绕着智慧健康碳中和这一主题，在论坛会议、技术交易、展览展示、结果发布等已有板块的基础上，增设前沿大赛配套活动板块。 同时，大会还将举办常态化系列活动，进一步丰富拓展论坛的功能和活动。各活动板块进一步融合云端论坛、云端推介、云端洽谈，不断提升线上线下办会、科技办会、绿色办会水平。 在论坛会议板块，诺贝尔奖、图灵奖、菲尔兹奖得主等全球顶级的科学家、知名科研及学术机构代表、国际组织负责人、全球知名企业家、投资人等最具智慧的头脑将会齐聚中关村论坛，围绕着数字经济、生命健康、清洁能源、可持续发展等全球共同关注的热点话题，深入开展研讨交流，共同探讨科技前沿趋势和产业发展方向。 在展览展示板块，中国北京国际科技产业博览会将面向世界科技的前沿，聚焦关键核心技术和原始创新，突出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科技冬奥等产业，展现前沿科技成果，打造面向全球、面向中小微企业和初创企业、链接资本市场的科技创新成果精品展。 好，下面我们再插播一下国家卫健委刚刚通报的疫情数据。7月15号，就是昨天0点到24点，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确诊病例36例，都是境外输入病例。另外呢，昨天新增无症状感染者23例，也都是境外输入，没有新增死亡病例，没有新增疑似病例。截止到7月15号24点，31个省区市现有确诊病例536例，其中重症病例8例。 好，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财经、经济之声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是由程强为您编辑的。 好，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人力社保小课堂。 人力社保小课堂，大家好，欢迎收听人力社保小课堂。今天我们接着上期的节目，继续来说一说五险一金缴费工资合并申报的那些事儿。 现在用人单位申报五险一金缴费工资时，可以通过市人力社保局官方网站直接在网上提交，及时生效，不用提供任何指示材料。而且社保费用的申报结果可以随时查询，住房公积金的申报结果可以在本单位7月份委托收款日之后查询，非委托收款单位可以在7月25号后查询。如果住房公积金调整不成功，还可以通过住房公积金管理部门再次申报。 需要注意的是，在市区两级人力资源公共服务等经代办机构以个人身份存档且参保的个人，以及在各街道乡镇政务服务中心缴纳社保的个人，也必须在7月25号前到市区两级人力资源公共服务等经代办机构或街道乡镇政务服务中心，也就是原来的社保所，办理申报2021年度社保缴费基数。缴费基数可以在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缴费下限和上限之间自由选择。如果没有按期办理申报手续，那么2021年度社保缴费基数将依据本人上一年度的缴费基数来确定。低于职工养老保险缴费下限的，以下限作为缴费基数。 还有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家，在本市参保的灵活就业人员，从今年7月1号起，可以选择按月、按季度、按半年或按年缴纳基本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费。但是如果选择按季度、按半年或按年缴费的，必须在工资申报期内到市区两级人力资源公共服务等经办代办机构或街道乡镇政务服务中心办理。最迟也要在选择缴费时段的最后一个月完成所有缴费，请大家注意时间。 好了，今天的人力社保小课堂就到这里。以上内容由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宣传中心与北京新闻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邮储银行北京分行全面投身乡村振兴建设，北京市多个小微快贷中心、三农金融服务站为您提供乡村振兴全套解决方案及服务，以人流、物流、现金流合一优势，圆您富村富民之梦。详询邮储银行北京各网点。 北岸区22周年庆，携冠军何冲、邓里面即放福利，购建材满3000最高立减500，全家装指定主材再享95折。 选装修、购建材就来北岸居。 用优质精良的食材还原自然温暖的味道， 善待每一位食客，唤醒对家的所有想象和热爱， 到西北吃好每一顿。 以上为广告时间。 现在水井棒棒就传起来，现在是3号郎平，好球，郎平在4号位的。 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您好，我是宋世雄，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主播在线，让您的生活精彩无限。 17.5，中国在7站取胜的优异成绩，夺得了本届世界杯比赛的冠军。 主播在线，旅游资讯。 好，早晨的8:30，欢迎回来，这里是李玲和李瑞为您带来的主播在线。我们进入到旅游资讯啊，先来说一说，根据气象部门最新预报，北京地区今明后3天将会再次迎来明显的降雨过程。那主要降雨时段呢，是今天的夜间到明天夜间，局地会有强对流天气。这次过程呢，具有降雨持续时间长、短时雨强大、累计雨量大的这个特点，所以受天气的影响，一些景区也陆续发布了暂时关闭的相关通告。 比如说，据北京昌平官方公众号消息，受到天气影响，居庸关长城景区、银山塔林景区今明后3天关闭，提示旅客朋友合理安排出游活动。 另据了解呢，北京市规划自然资源委和北京市气象局昨天中午12点联合继续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蓝色预警。未来48小时，北京山区有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风险，请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在这里再次提醒，目前呢北京啊正值汛期，今年降雨呢又比往年明显偏多，大家前往山区游玩一定要注意安全。 再来关注，记者昨天从北京市发改委了解到，霍营公园正式开园，将服务附近5公里范围内超过100万居民。 霍营公园它位于回天地区，是昌平区大型公园之一啊，也是北中轴绿歇的重要组成部分。2019年霍营公园开工建设，2020年12月北区完工，今年6月南区完工统用，总面积呢近30万平方米。 公园新建了园路及自行车道，重新进行广场铺装，包括入口广场、活动场地、水景平台、篮球场等。新建公园的卫生间有3处，配套设置景墙、坐凳、廊架、木栈桥等设施。 在植被的点缀下，汇银公园突出城市公共空间的多点跃动，规划一带三区十四点，包括花海宴座、绕香园、林荫花径、落音剧场，还有闲谈赏微等十四处景点。 市发改委相关负责人介绍，霍营公园周边人口密集，落成后啊，将服务附近五公里以内的100万人。霍营公园的落成开园啊，不仅能强化森林生态效能，调节区域的一个小气候，也能有效的提升呢北中轴通风廊道内的林地质量，弥补回天地区公园游憩场所的缺失，为周边群众提供一个集体育健身、休闲娱乐、科普教育、应急避险等功能于一体的绿色空间。 旅游资讯，我们再来关注密云区园林绿化局联合市野生动物救护中心、密云水库管理处近日将救护康复的20只野生动物放归到密云水库库区。 据介绍，这一次放归的野生动物包括了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红隼、河等4个物种。市野生动物救护中心科长史阳介绍说，密云区位于候鸟迁徙的重要通道，每年春秋都会迎来大批的候鸟驻足停歇。目前的密云水库实现了封闭管理，没有人为干扰，再加上水质优良，食物充足，所以说吸引了大型涉禽和游禽在此生活，也成为了野生动物理想的放归地点。 据资源调查和历史观察记录，目前密云区域内累计记录到野生鸟类386种，占北京市鸟类总数的 76.7%， 其中包括国家一级保护鸟类白枕鹤、金雕等20种，国家二级保护鸟类大天鹅、白尾鹞等65种。从2019年以来，密云区野生动物保护部门累计救护放归各种野生动物200多只。良好的生态环境让这些野生动物能够顺利的生存繁衍。 旅游国内方面呢，我们再来说说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的河北邀约2021全国旅行商会大会暨河北旅游精品线路发布会活动，昨天下午在北京饭店举办。活动通过文化和旅游线上和线下的深度融合，讲述河北的旅游资源。我们来听一下新闻广播记者张博的报道。 河北旅游资源丰富，山海、林田、湖草等多种地貌并存。本次推介会，河北围绕经济福地乐享河北的旅游总品牌、15大重点旅游目的地，发布了5大主题的500条精品旅游线路，为游客提供最为详实和便利的出行参考。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宣传与对外合作交流处处长李新杰说， 包括了红色游、文化游、生态游、自驾游和高铁游。不管您是文化的爱好者，还是生态的爱好者，还是想沿着革命先辈的足迹体验红色河北，在这里都能找到您最爱的线路。 随着近年来旅游市场的不断发展，旅游目的地日益丰富，游客需求也有了更多变化，跨渠道的合作成为旅游行业新趋势。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与中石油、河北航空等企业开展合作，便中石油在京津冀地区的500座加油站为河北旅游推广站，以互惠互利的方式扩大品牌影响力。李新杰说， 连续2年，中石油呢和我们共同推出了1元加油券，这个加油券呢扫码您可以立刻得到20元。我们现在自驾游啊是一个很大的趋势，对我们自驾游客呢体现我们河北人民的欢迎之意。 同时，北京是河北最重要的省外客源市场，占河北接待游客量的50%以上。河北文化和旅游北京推广中心授牌仪式也同步举行，将成为河北文旅在京推广宣传的重要阵地。计划周边游的市民朋友可以关注河北旅游微信公众号，参考500条线路的具体信息。 主播在线，文化娱乐资讯。 文化方面，我们先来关注第十一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的消息。以新机新局为主题的第十一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将于8月14号到8月21号在北京举办。北影界组委会昨天召开新闻发布会透露，最受影迷期待的北京展映单元将恢复以往的影院放映规模，在32家影院展映250多部中外佳作。电影嘉年华将第一次推出夜场活动，具体情况我们来听一听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的报道。 第十一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将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为主题主线，带来天坛奖、开幕式及红毯仪式、北京展映、电影大师班、北京市场等11项主体活动。其中最受影迷期待的北京展映单元将放映250多部中外优秀电影作品。

正式开班。来自北京市十六区的美德少年、新时代好少年和社区文明小使者们，将在接下来为期六天的学习中，由多位曲艺名家、京剧表演艺术家、优秀青年教师带领，深度感受京剧与曲艺的无限魅力。 据了解，今年正值建党100周年，主办方在学习的剧目选择上也做了特别安排，比如有《红灯记》《智取威虎山》等红色经典唱段，激励未成年人在思想道德建设和传统文化传承上发挥使命担当。 我们再来说说近日呢，朝阳区金展国际合作服务区建设起了北京第一个古董车展览展示中心。据了解，这个展示中心啊，将会联手北京老爷车博物馆、香港珍藏车协会、深圳老爷车收藏协会等高端古董车企业，把不同品牌车型的古董车带到大众面前，让市民可以近距离欣赏这些极具特色的艺术品，感受古董车的独特魅力。其中像奥克兰大六、名爵 G2、 还有哈德森气垫、宾利马克六等高端古董车都在展览的名录当中。 体育方面，由北京冬奥组委人力资源部、北京市人力社保局联合开发，北京体育大学、北京继续教育协会共同制作的冬奥公益大讲堂城市运行保障人员系列精品课昨天推出，面向社会公益开放。 据了解，课程内容涵盖了冬奥会场馆布局、竞赛项目、医疗服务、住宿保障、餐饮运行、礼仪知识、志愿服务、无障碍环境建设等等。不同课程分别凝练了相关的国际规则、主办城市运行要求以及赛事服务技能等等，将为相关行业系统员工参与冬奥培训提供基础依据，也将有力推动冬奥知识与冰雪运动的普及。 再来关注北京国安足球俱乐部昨天下午发布公告说，国安俱乐部参加亚冠比赛的代表团在回国前进行双检时，有个别成员核酸检测结果呈阳性。 国安的这份公告说啊，公告时候呢，根据我国入境规定以及当地防疫要求，目前的代表团已经就地隔离。俱乐部呢已联系赛事主办方亚足联、承办方乌兹别克斯坦足协以及当地使馆，将积极配合当地相关部门做好防疫措施，为代表团成员检测、治疗、康复来提供帮助，并沟通及安排代表团后续的归国事宜。 那么有关于感染的原因方面呢，有分析认为可能是与亚冠小组赛最后一轮与菲律宾联城 FC 的比赛有关。在最后一场联城 FC 对阵国安的比赛之前呢，联城队有两名球员检测结果为阳性，比赛当天又有球员检测出阳性。 那好在呢，国安呈阳性的队员目前都是轻症，目前全体队员呢只能是就地隔离，等待全都转阴后才能回国。 北京时间的早上8:45，以上资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北京晚报、新京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是由康立波为您编辑的。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青春之声讲述党史百年专栏，今天为您播出第12集。 百年辉煌历程，百位青年讲述，重温党史故事，感受奋进力量，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北京新闻广播特别策划《青春之声》，讲述党史百年。 大家好，我是李辉，1985年出生，2020年北京榜样获得者，很高兴能作为青年代表为大家诵读党史。今天为您讲述的是百年党史中的1932年，山雨欲来风满楼。 1932年1月28日，日本军队在上海发动了进攻，国民党驻军第19路军在全国人民要求抗日的影响下，违抗国民党政府的命令，奋起抗战。中国共产党领导上海全市日本纱厂工人举行罢工，动员各界群众大力支援19路军抗战。党领导的著名左翼文化文艺工作者如茅盾、鲁迅等43人联名发表《上海文化界告世界书》，痛诉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反对国民党的不抵抗主义，呼吁全世界无产阶级和革命文化团体支援中国的抗日斗争。 先出兄，我说你就不用去东北了， 在这里照样可以找回你军人的尊严。 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 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 1932年1月28日，日本为了转移国际视线，逼迫南京政府屈服，突然向驻闸北十九路军发起攻击。十九路军在军长蔡廷锴和总指挥蒋光鼐的率领下奋起反抗，128淞沪抗战拉开了序幕。 在东北，3月9日，日本扶清废帝溥仪在长春成立伪满洲国，1934年3月1日改称满洲帝国，溥仪由执政改称皇帝。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东北的侵略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愤慨，东北各阶层人民和爱国官兵纷纷组织抗日义勇军等各种形式的抗日队伍进行武装抵抗。东北抗日义勇军的英勇作战揭开了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序幕，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击。七月，蒋介石顽固坚持其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准备在全国范围内对苏区发动新的围剿。先围剿鄂豫皖湘鄂西根据地，然后移兵围剿中央根据地。 现而今党国的政权者们都在打抗日的这张牌呀。 是啊，近来华北的冯玉祥、阎锡山活动频繁，桂系的百里二人也在蠢蠢欲动。这是预日方案第四稿，请您过目。 这倒是个办法。如果有大西南做后方的话，即使日本人进犯，国内也可以稳固。 魏院长，这可是主退呀。 什么意思？你让我调转枪口去打日本人吗？ 不，我是在为委员长忧虑。近日抗日呼声很高，恐怕处理不当这个问题会出内乱呢。 所以必须先安内再攘外，这是原则。 8月27日至9月15日，共产国际执委召开第12次全会，会议认为在中国已经有革命形势，中国共产党在反帝斗争中应采用下层统一战线策略，组织群众进行民族革命解放战争。 用新闻叫醒耳朵，用思想感知世界，这里是主播在线，欢迎继续收听。 好，接下来进入团结在光辉的旗帜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百位政协委员宣讲百年精神，叙说百年故事专栏。 团结在光辉的旗帜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百位政协委员宣讲百年精神，叙说百年故事。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政协委员刘东辉，今天为大家讲述小岗村大包干带头人用红手印开启农村改革的故事。处于江淮分水岭的安徽省凤阳县，年年不是干旱就是涝灾，泥巴房泥巴床泥巴屯里没有粮，一日三餐喝稀汤，正月出门去逃荒。这首凤阳花鼓的歌词正是对当年凤阳的真实写照。小岗村更是凤阳县出了名的三靠村，吃粮靠返销，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1978年， 安徽发生了百年罕见的特大旱灾，小岗村村民的日子更加艰难。十二月的一个冬夜里，小岗村十八户村民凑在一起，商量着一个惊天动地的事儿。大家只有一个想法，就是吃饱肚子活下去。在大家的一致同意下，当时的生产队长也是村里文化水平最高的严洪昌起草了一份契约书式的协议，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以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每户的全年上交和公粮，不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坐牢杀头也甘心，大家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十八岁。就这样，这十八户村民以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在这张秘密契约上按下了鲜红的手印。当晚，生产队的土地、耕牛、农具等按人头分到了各家各户，轰轰烈烈的农业大包干由此开启。在当时的环境下，这样的举动坐牢都不为过，甚至有被杀头的威胁。十八位带头人之一的严金仓回忆起来，仍有当年不认命的劲头。他说，我们是农民，种地就是我们的本事，可我们连吃的都搞不上，心里当然不服气，到处逃荒要饭，丢人了。第二年秋，小岗村取得了大丰收，粮食总产量13.3万斤，是过去十年年均产量的4倍，交售粮食6.5万斤，是自合作化以来第一次向国家交售余粮，归还贷款800元，是小岗村历史上第一次归还国家贷款，村民人均收入400元，是1978年22元的18倍。当时按下红手印的他们绝不会想到，这份不足百字并且还有几个错别字的协议，宛如平地一声惊雷，促成了中国农村改革。大包干的实行，赋予了农民生产经营的自主权，充分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解放和发展了农村生产力，彻底地解决了农民的温饱问题。大包干，大包干，直来直去不拐弯，保证国家的留下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这是大家对大包干最朴素又最直接的理解。对于大包干的成果，小岗村的村民们也是信心十足，他们嘴里唱着的歌谣就是最生动的写照，大包干就是好，干部群众都想搞，只要搞上3-5年，吃陈粮烧陈草，个人富，集体富，国家还要盖仓库。1980年9月，中共中央正式出台文件，肯定了大包干的做法，我国农村改革的序幕从此拉开，彻底打破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体制，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使我国的农业发展越过长期短缺状态，解决了全国接近8亿农村人口的温饱问题。1991年，中共十三届八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决定，提出把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作为我国乡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一项基本制度，长期稳定下来，并不断充实完善。由18枚红手印催生而来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最终上升为我国农村基本经营制度。2016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到小岗村考察时指出，当年贴着身家性命干的事儿，变成中国改革的一声惊雷，成为中国改革的标志。总书记强调，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在小岗村从文改革，就是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100年不动摇，改革开放不停步，续写新的篇章。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那仰望的人